正路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报，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搵钱易正路，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啦啦啦啦啦啦。 埋伏不如吃足长龙，感谢我妈老汉给我的命，要啥子做啥子我自己点，天上的风筝要走哪里去，我把汉中生活斗的一眼， 外面飘落好多故事，我有敏锐洞察力，为了追求更多物质，你必须要秀聪明，老子根本认不到你，你不要来喊我哥，成长需要循规蹈矩，身体力然绝不作， 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不猜， 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 猜我猜不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，你猜不猜， 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猜不猜，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猜猜到底， 写下讲理话那个王三弟，老子说中二界最自由我独行，外头里天看到老子里头气，你掉到陷阱里头我再画个饼，我立下一堆金币，大雨下一堆泪，我拉我和他们用相机，那是银行位置机器把这杯子不得洗，我来给你打个比喻，都想参加我的小鸡是不是脸，我喊我个人自觉要学成孤独自天，把他们自来不见，不为其个人不屑，我将你少而不业，老子都累得出血，三千三四位不跌， 你猜我猜我猜，你猜我猜我猜，你猜我猜我猜，你猜我猜我猜，你猜 金鸡辞旧岁，玉狗添新福，顺心控股携牛栏山鹏城新源向首都人民拜年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。 每一粒米，每一滴奶，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在用心守护，只为更安心的你。 守农，美好生活守护者。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982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

星座光一眨眼，我留下了完美的弧线，等下一秒的心跳来让你触电。电影的前面裙摆位置画圈，不对路的朋友彼此很蔓延，就像梦的不画卷，只需要我避开一点点，如果我能相信就可以扭转一切。一个焦点，房间掌声覆盖了你，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拿起霓虹的围巾来点亮在一边。左手不休，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并不强求，爱也不服手。 过了无眠的夜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那一句好久不见，你问我还好吗，现在为什么说出来。